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我国妇女同盟干部和盟员9月8号在凯旋门广场举行了庆祝舞会。舞会场上，妇女们喝着“我也要做一颗星，跟随党，飘扬吧我们的国旗三色旗，要举白头山”等歌曲旋律进行了跳舞。